北京时间20点整，声音是自然的韵律，是城市的交响，是生命的悸动，让人心潮澎湃，让人热泪盈眶。声音匠人，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声音工坊，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魔域雄心》，又名《少年营集》，第一部分《梦想森林》，第一卷《危险临近》，作者独风小雨，演播牧尘，中国传媒大学配音社，制作早林、乔峰。 维斯达姆夫妇走后，石屋里就成了孩子们的天下了。他们围着瓦莱尔和玄平，啊，对了，是里奥尼斯。他们围着这两个魔族人七嘴八舌地说个不停，一会儿让他们站在一起进行比较，一会儿又让他俩做着同样的动作。他们觉得这样真的好玩，弄得两个大个子也是无可奈何。此时长老和瓦莱尔都看得出来，玄平的心情已经逐渐好转了，这的确是个好的开始。魔族的形态会让他的能力得到充分的提升，但此时有个人的情绪和状态却并不好，这个人就是英吉。 好了好了，今天呢就到这儿吧， 长老发话了。 据说你们已经翻过了神兵谱，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不是啊？ 是 是啊， 孩子们答道。 我没有，师父。 玄平喃喃地说着。 没有被神兵选中，并不意味着没有兵器哟。 瓦莱尔一边说着，一边看着身边的玄平。现在他更加喜欢这个魔族少年了，不仅仅是出于对这个故人之子的疼爱和这种充满缘分的半个师徒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他从这个魔族少年的身上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他觉得找到了玄平，自己的内心一下子好受了很多。他决定将自己的全部能力及战力传授给这个孩子。他甚至想， 对呀，玄平，不要着急。对于一个魔族战士来说，任何的东西都可以成为他们手中的武器。当然了，最重要的武器就在你自己身上。 长老在石屋里边来回踱着步，他的这番话打断了瓦莱尔的思绪。他看着大家奇怪的眼神，突然伸出了自己的大手，在玄平眼前晃动着。大家一下子明白了，也是，就这样的一双手可以和任何武器媲美了。玄平低头看着自己的一双手，也学着瓦莱尔在大家的眼前晃了晃。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快回去休息，明天还要继续修炼。 师父的话永远是最管用的，大家马上停止了对玄平首长的议论。 明天开始，你们要根据神兵谱的指导进行武器招式的修炼，如果不明白就问，快回去吧，明天准时，不许偷懒。 几个人相互看了一眼，齐声说道。 是师父。 然后转身就走了。一出石屋，几个孩子又围在玄平身边，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刚才大人们说话的时候，他们也不敢多问，可把他们几个给憋坏了。要知道，玄平可是他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儿，在一天之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和变化，他们怎么可能不问个清楚呢？ 哎，玄平，那你还能再变回去吗？ 塞纳第一个发问。 我也不知道，没试过。 那你变身的时候疼不疼啊？ 雨问道。 刚开始的时候有些疼，像撕裂一般，但后来就不疼了。那种感觉不能叫疼，但我确实从来没有经历过，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玄平 Leonis， 今后我们到底叫你什么？ 小昭的话倒是很关键，顿时引起了大家的共同关注。 随便吧，这两个名字我都很喜欢，他们分别代表着我的两个身份，我觉得都挺好的。 玄平结结巴巴地说着，但脸上却洋溢着魔族人的微笑。 要不这样吧，你是人族形态的时候我们依然叫你玄平，你要是以魔族人的形态出现，我们就叫你利奥尼斯，你看怎么样？ 迎吉说道。 好，这样好。 玄平咧开了大嘴，露出魔族人的标志性笑容，大家也都觉得这是个好办法。 玄平，不对，我忘了，利奥尼斯，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啊？ 龙啸的问题使大家突然陷入了沉默，每个人都看着利奥尼斯，等待着他的回答。 我刚才就已经想好了。 他停顿了一下，看了一眼一起从小长大的小伙伴，说道： 我想去魔域，去寻找我的爷爷，还有我的父母。 那你要先赢得赛武会。 迎吉打破了沉默。 利奥尼斯，我们会与你一起的。 对， 我们一起去。 一起去吧。 利奥尼斯，你不再害怕了吗？ 我吗？ 利奥尼斯握了握巨大的拳头。 瓦莱尔说的对，你在害怕别人的时候，也许别人对你也是恐惧的。 还真是啊，你现在的样子出去，估计没有人不害怕的。 几个人一边笑闹着，一边向着自己所住的石屋跑去，身后留下了一片笑声。此时吃饭的石屋内，长老仍然捋着胡子和瓦莱尔商量着什么。 今天有了意外的收获呀，没想到玄平竟然是老魔王的后代。 是啊，这个太让人惊奇了，没想到在这么多年以后，我竟然遇到了老魔王的后代哦。哦，我有点激动哦。 你有什么想法吗？ 哦，我吗？我真的不敢想，我只想让他安全哟，不想再让他冒险了哟。我想像他的父亲和爷爷一样保护他哦。 你能保护他一辈子吗？就你这样保护他，他将来一定是个废物。 长老有些生气地看着瓦莱尔。 你一个大魔头，你这是为他好吗？你只是换来了你个人的心灵上的平静。 那怎么办哦？ 问我？你得问你自己，什么才是你的真实想法？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干什么啊？不就是想找到老魔王一家吗？可现在只是见到了他的孙子就放弃了？你满意了？你的目标实现了 没有？我想继续找他们， 可是我已经无法进入魔域了。 瓦莱尔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 我真的没有办法了。我知道玄瓶是个机会，可我怕他受到伤害哦。我过去没有保护好老魔王一家哦。今天老天让我遇到了玄瓶，我不能再让他受到伤害了，那样就太对不起了。 瓦莱尔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低的都听不到 了。你觉得你这样是保护他呀，还是害了他呀？啊，作为一位魔族的战士，他应该为自己的使命去战斗。况且莉奥尼斯不是一般人，他是魔王的后代，应该是魔域未来的领袖，被你保护在身边，你觉得他能成为魔王呀？啊，瓦莱尔啊，不要让感情成为英雄成长的牵绊。 我知道了，我的想法是有些自私了。 瓦莱尔慢慢抬起了头。 莱奥尼斯确实是个到达魔域的最佳人选，他的气味没有被记录哦。 他沉吟了一会儿。 长老，我想把我的魔宗招式传给他。 哎，这才对嘛。英雄不是在摇篮里成长起来的，他早晚都要面对困难。你要尽你所能帮助他，让他成为他应该成为的，他有条件代替你去魔域，这对我们了解魔域将会非常的重要。目前提升他的能力是最为关键的，我希望他能顺利经过赛务会的考验，能够在未来的各种不利的条件下生存下来。 长老，我前几天用气型压制玄瓶体内力量的时候，我感到那种力量很强大哦。 哦，说说看。 那股变身的力量似乎比我的还强大哦。我判断他应该比我变身要快很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哦。 这倒是奇了。难道跟他吃的黑色种子有关？ 我有种预感哦，他的能力可能还会有所变化哦。我会尽快传授给他我的招式，但我有种预感哦，就是他使用起来可能会有不同的效果哦。总之，很难想象他那种变形的速度。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魔族人在人形和魔形之间变化会有这么快的速度。 是你亲眼见到的吗？ 哦，不是，是我感受到他身体里的那股自然之力。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一种分裂的力量哦。 你是说细胞机体的分裂？ 是的，机体快速的分裂和聚集的能力哦。而且这种分裂和聚集的程度是我无法预见的哦。 自然之力真是太奇妙了，那黑色的种子最后会展现出什么样的力量呢？哎呀，看来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东西不了解呀。啊， 长老感叹着，突然话锋一转。 那最近你要再辛苦一点，盯紧莉奥内斯，教给他怎么控制人族形态，教给他一些人族形态下的武功招式，因为将来的出行还应是以人族形态为主，避免造成骚乱引起关注。最近王国里非常的不太平啊，各种力量似乎都对即将举行的赛武大会虎视眈眈，